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9，北京多云，35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届政府就职典礼隆重举行，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会见林郑月娥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 习近平出席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 各地党员干部组织多种活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年。 长征5号遥二火箭加注推进剂计划于今天发射。 长江发生今年1号洪水，国家防总启动3级应急响应。 美方逮捕绑架中国访问学者的嫌疑人。 以下是详细内容。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届政府就职典礼昨天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央广记者刘志宏、马闯、刘乐报道。 庆祝大会及就职典礼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随后国家主席习近平走上主席台监视，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林郑月娥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宣誓完毕，习近平同林郑月娥紧紧握手。接着习近平监视林郑月娥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5届政府主要官员宣誓就职，随后林郑月娥监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宣誓就职。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香港已经回归祖国20年。依照中国的传统，男子20谓之弱冠，今天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年礼。正所谓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20年来，香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一以创新，不断塑造自己的现代化风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习近平说，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习近平对今后更好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谈了几点意见。第一，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与此同时，在一国的基础上，两制的关系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 第二，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第三，始终聚焦发展这一第一要务。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有着许多有利发展条件和独特竞争优势。特别是这些年，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间。香港俗语讲，苏州过后无停搭，大家一定要珍惜机遇啊，抓住机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展上。 第四，始终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异。 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和气致祥，乖气致意，香港有不错的家底，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经不起折腾，经不起内耗。只有团结起来，和衷共济，才能把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建设好。 习近平说，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无不胜。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我们有这个信心。 习近平说，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支持香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发展战略中发挥优势和作用。中央有关部门还将积极研究出台便利香港同胞在内地学习、就业、生活的具体措施。习近平最后说， 我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民的大力支持，有回归20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夯实的发展基础，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团结奋斗，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一定能够再谱新篇章，香港一定能够再创新辉煌。 林郑月娥在致辞中表示，将准确全面履行行政长官的责任，竭尽所能坚定承担一国两制执行者、基本法维护者、法治捍卫者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发展的促进者，无畏无惧依法处理任何冲击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贯彻执行。本届政府将更积极进取，担当促成者和推广者角色，巩固及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产业，大力推动创新科技和创意产业，为经济注入多元动力，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他强调，未来5年将带领管制团队以具体工作和扎实政绩答谢市民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香港会见了刚就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习近平强调，站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新起点上，你承担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香港社会对你充满期待，中央也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忠实履行行政长官职责，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中央将全力支持你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共同开创一国两制伟大事业新局面。林郑月娥表示，我深知未来5年责任重大，将全力用好香港优势，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和管制团队一起把工作做好。习近平在林郑月娥陪同下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昨天在香港签署，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签署仪式。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深化内地和港澳交流合作，对港澳参与国家发展战略、提升竞争力、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习近平的见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按照协议，粤港澳三地将在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下完善创新合作机制，促进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央广记者马闯、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陪同下考察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建设工地和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建设情况。在大桥香港段建设工地，习近平听取建设情况介绍，仔细询问工程规划、施工进度和质量安全等情况。习近平指出，建设港珠澳大桥是中央支持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区域更好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密切合作的重大成果，希望大家积极推进后续工作，确保大桥顺利通车、安全运行。在香港国际机场，习近平考察了第三跑道建设情况。习近平表示，中央支持该项目建设，就是为了支持香港巩固国际航空交通枢纽地位，保持和提升整体竞争力，希望大家把好事办好，确保工程建设安全高效，项目建成后发挥最大效益。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在香港的各项活动，昨天从香港乘专机返回北京。 各地党员干部组织多种活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年。央广记者王志达、岳旭辉报道。 昨天上午，河北省首个共产党员信仰教育学思堂在河北邢台清河县正式投入使用。当地2万多名共产党员学党章党规，学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党员黄潇潇 自己呢，也会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以平常心态去做好本职工作，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从点滴小事做起。 今后清河县还将在每个村按每500名党员建立一个共产党员信仰教育学思堂，实现县乡村思想教育阵地全覆盖。清河县县委书记刘彦涛： 我们就想通过这个学思堂呢，让他做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的抓手，更是一个对党员信仰教育的教育基地。 我是一名入旗帮扶队员。 在北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举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全面从严治党专题宣介会，邀请中共山西省委向访华的外国政党政要、驻华高级外交官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等宣介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展示地方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实践和成效。德国艾伯特基金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任凯说，中国党员干部积极干事的精神面貌让他印象深刻。 我认为建立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对于地方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都非常必要。 全国首家网红党支部近日在湖北武汉成立。在成立仪式现场，斗鱼网络直播党支部的18名网络主播党员开展了党日活动。支部党员网红主播吴文杰说，期待在今后的网络直播中向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然后在我们今后的直播呢，不仅仅是要在这个选题方面多多的发掘内容，我们也应该就是深刻的走入到这个人物当中去，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记者从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了解到，长征五号遥二火箭昨天16:30开始加注推进剂，计划于今天发射。央广记者张绵绵、潘毅、吴媚苗报道。 长征五号是目前我国运载能力最大的一型运载火箭，代表了我国运载火箭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于去年11月3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首飞。长征五号遥二火箭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工程的第二发试验舰，这次飞行任务标志着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工程研制的圆满完成。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赵坚说， 这个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就要转入应用发射，今年年底用那个第三发火箭，就是执行我们这个月球探测工程三步走绕落回的第三步，最重要的这月球探测的一个任务采样返回 第三步。 长五遥二火箭发射升空后，将把实践十八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卫星在轨运行期间，将验证东方红五号新一代大型卫星平台关键技术，并开展 QV 频段通信等多项新技术在轨验证工作。 该平台的研制是面向未来二十年航天发展的需要，主要是在卫星通信、广播、微波遥感和光学遥感卫星发展方面。这个平台的主要性能指标在目前也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将进行长五遥二火箭发射任务现场直播，长征五号再飞天，敬请收听。 国家粮食局昨天表示，将加快构建新常态下粮食宏观调控体系，探索研究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库存、进出口等指标的合理区间，明确上限和下限。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我国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正逐步深化，去年玉米临储政策实施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以来，粮食流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加快构建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变得更加迫切。国家粮食局局长张悟峰表示，要探索研究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库存、进出口等指标的合理区间，明确上限和下限， 不出现划出合理区间危险的情况下，这就要求我们减少指令性干预手段，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加强与财政、信贷、贸易、投资政策的联动，打好组合拳。 针对粮食流通领域存在的玉米、稻谷等品种阶段性过剩的问题，张悟峰说，当前我国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要坚持推进收储制度改革，加快粮食去库存，避免人为原因造成粮食积压严重、销售不畅，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 要发挥好地方储备粮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地方储备粮的运行机制，健全库存管理、存储调节制度，优化应急动用方案，做到在需要时迅速投放，保证供应，稳定市场。 新华社消息，受连续降雨影响，昨天八点，长江中游莲花塘江段水位涨至35.52米，超过警戒水位2厘米，标志着长江形成2017年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针对长江流域汛情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要求长江防总和长江中游各省加强预报预测，强化长江干堤及两湖地区堤防围堰等重点部位巡查值守，切实落实防汛抢险各项责任，做好受威胁地区群众转移避险工作，严防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新华社消息，六月以来的连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广西等地受灾严重。据江西省防总部完全统计，截至昨天16点，江西88个县市区近354万人受灾，转移群众近44万多人，因洪涝灾害死亡7人，失踪7人。目前江西境内江河湖泊水位暴涨，鄱阳湖多站点出现超警水位。受水害影响，7月1号到3号，70多趟途经江西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柳州、桂林、河池、百色等5个市34个县区出现洪涝灾害，近28万人受灾，因灾死亡3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6点将自治区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因水害影响，昨天桂林北至成都东快651、652次，南宁至长沙快1779、1780次，南宁至九江快1523、1524次，南宁至宁波快582、584次，湛江至襄阳快1473、1474次列车停运。 连续强降雨致湖南403万人受灾，全省提高防汛应急响应，抢险救灾正在进行。央广记者傅磊、邓文辉报道。 六月以来，湖南强降雨过程频繁，全省六月平均降雨量已破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截止7月1号，强降雨已造成湖南省14个市州的403万人受灾，紧急转移人口31万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亿元。湖南已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汛情最严重的益阳桃江县自江打堤上，已知由武警、消防、民兵预备役官兵等组成的应急救援抢险队，他们中年纪最小的还不满20岁，最大的已经60多岁。益阳市公安消防支队政委徐国科： 凌晨6点18分，听到了防汛指挥部命令， 已经在八个小时内预警完毕，被我们做防汛大堤，每周15分钟连长一片。 据湖南省防汛办消息，近期湖南省强降雨还将持续，洞庭湖区部分地段和湘水、滋水、沅水水位将会上涨迅猛，部分地段将会出现超警戒洪水或超保证洪水，极易引发堤防险情。防汛抗灾形势非常复杂严峻。湖南省防汛办督办专员陈文平： 洞庭湖区投入26000名干部，全民群众在驻湘部队啊，这个武警官兵呢，也积极投入这个抗洪抢险。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宁波抓住港口和开放优势，努力打造一带一路建设先行者。央广记者曹美丽、宁波台记者沈建华报道。 550车的装卸计划，长兴啊、上饶啊、义乌啊、绍兴啊、南昌、合肥，这都是那个省外的嘛。 盛夏时分，宁波舟山港集团北仑港码头的繁忙景象和天气一样火热。业务员王振平满头大汗，指挥装卸集装箱。82条丝路沿线国家航线，覆盖国内32个城市的铁路班列，海铁联运串起了“一带一路”，带动宁波舟山港大发展。去年，宁波舟山港一月成为全球首个超9亿吨大港。今年1到5月，集装箱吞吐量又跃居全球第三。港口带动外贸，1到5月，宁波外贸进出口突破3000亿元，增长25.9%。一系列飘红的数据，在宁波市副市长李官定看来，传递出令人振奋的信号。 你的活化石焕发出这个新生命，那你就要打造好新的黑丝之路，新定位、新使命，这个新思路、新春天。 就在这港口来来往往的集装箱群里，一批来自波兰的牛奶正在火速运往宁波进口商品展示中心。3年前，波兰在宁波设立波兰馆，展示销售波兰的特色产品。如今不仅是波兰，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4的中东欧16个国家中，有13个国家在宁波设立了国家馆。负责波兰馆运营的张荣介绍说， 应该说是非常看好我们中国，而且是对我们宁波这个能代表他们国家在这里面设立这个平台、商品展示以及文化交流这一块，他们非常看好，投入也很多。 一带一路同样给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窗户。3年来，宁波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到762.7亿美元，有116家机构和企业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新闻动车组，铁路暑运大幕开启，预计发送旅客近6亿人次。保监会发布监管口径，允许保险资金参与深港通业务试点。美方逮捕绑架中国访问学者的嫌疑人，请听报道。 7月1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实行暑运运行图，预计将发送旅客5.98亿人次。暑期客流主要以学生返家返校和旅游探亲为主，两次客流高峰预计分别出现在7月中旬和8月25号到27号。铁路部门已安排增开跨铁路局中长途旅客列车46对，高铁实行高峰运行图，多趟列车增加沿途停站点。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宋建国还透露，暑期乘客快速进站将更有保障。 那么在我们的站外自助的验票机和取票机和购票机增加到了115台，增加了刷脸进站，3秒钟即可快速的进站。 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保监会近日发布了保险资金参与深港通业务试点监管口径，允许保险资金参与深港通业务试点。业内人士认为，此举将有利于缓解保险资金目前面临的资产配置压力，在稳步提升投资收益的同时分散投资风险。开源证券高级策略分析师杨海： 这几年它的保费收入增长速度很快，包括发展规模也很大，那么但是它现在面临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个投资渠道国内相对比较窄，那么进一步拓宽渠道以后呢，对于险资长期来看肯定是有好处。 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6月30号晚宣布，已逮捕一名涉嫌绑架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的男子。根据讯问嫌疑人的记录以及收集到的相关线索，FBI 推断张颖颖已经死亡，但没有明确表示已找到尸体。据披露，该男子名为伯兰特·克里斯滕森，是张颖颖所在学校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物理系在读博士生。 6月22号 ，FBI 特别探员约翰·霍洛维向外界表示，案件有了重大进展。 我们想说的是，我们掌握的信息与刚开始调查时完全不同，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调查进展。 6月29号，警方监听到克里斯滕森承认自己绑架了张莹莹的语音，并对他进行了抓捕。克里斯滕森称自己把张莹莹带到了公寓，将她囚禁在公寓，并消磨她的意志。据了解，张颖事先并不认识嫌疑人，嫌疑人将于7月3号首次出庭受审。央广记者朱敏北京报道。 7月6号起，铁路部门将首次开行两对北京南至雄安新区的动车组列车，列车运行区段为北京南至保定，届时由北京南站至雄安新区主要车站运行时间在80分钟左右。 昨天起，海关通关一体化在全国实施，企业可以在任意一个海关完成申报、缴税等海关手续。作为3个一级风险防控中心之一，海关总署风险防控中心在青岛正式启用。 深圳将对城中村供电设施进行大规模改造，计划投资约35亿7000万元，到明年基本消除城中村用电紧张、安全隐患突出、设备残旧老化、频繁停电等问题。 甘肃省日前出台规定，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7月1号起需领取号牌和行驶证后方能上路，否则将是不同情形处以50元到200元罚款。 欧盟委员会7月1号将针对部分欧洲果农的非常规支持措施延长1年，以减轻这些果农因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农产品实施进口禁令而遭受的损失。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下令重建国家太空委员会。他认为这是确保美国太空未来的关键一步，同时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清晰信号，即美国正在恢复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力。 美国南部阿肯色州小石城市中心一家夜店1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现场至少17人受伤。当地警方随后发布消息称，枪击事件并非恐怖袭击，事件因口诀引发。 旨在统一税制的印度商品与服务税法案7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印度自独立以来实施的最大规模税制改革。这一法案有利于改变印度各邦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税收格局，减少跨邦间贸易手续，提高全国范围内的物流效率。 90多位参演民乐界大师，100多件珍贵乐器，耗时2年多打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呈现中央民族乐团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用民乐讲述取经故事，展现丝路沿线多民族风格音乐文化，跨越语言国界，充分展现各民族在历史融合中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特质。7月2号20点至22点，邀您一起不畏艰险，奋发向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满昭旭、方亮，主播文琪、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